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宁风致的目光下意识地飘向了雪夜大地另一边的白金主教萨拉斯，正好捕捉到了萨拉斯眼中一闪而过的阴狠。在第一场比赛的时候，宁风致曾经明确表示过七宝琉璃宗与史莱克学院之间的关系。这一刻，宁风致的心突然揪紧了几分，他隐隐明白萨拉斯将天象呼延阵叫来的真正目的了。而史莱克学院这场比赛的对手似乎也并不是因为运气差而碰上的。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是由武魂殿主办，两大帝国协办。虽然在规则上尽量体现着绝对公平四个字，可是此时宁风致的心中却只有另外四个字，暗箱操作。 萨拉斯看招揽无望，明显有意在史莱克学院名声鹊起之前将其打压下去。好一个白金主教啊！不过幸好没有在史莱克学院的出场阵容中看到蓉蓉。唉，希望自己的袒护不要变成坏事吧。这场比赛的胜负已经不重要了，只希望史莱克七怪不要在这场比赛当中受到重创。 虽然史莱克学院的队员们都已经有了心理准备，可当他们真正看到自己面对的对手时，还是禁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些真的是人吗？ 象甲学院的七名队员在登上中央比赛台的时候，整个比赛台都在随着他们的步伐而不断颤抖。登上台的根本就不像七个人，而是七座山，全都是一身黑衣。象甲学院的七名参赛队员中，身材最矮的也有两米出头，最高的一个甚至超过了两米五。站在史莱克学院的队员面前，完全是居高临下的状态。和身高相比，更恐怖的是他们的体重。仅仅凭借目测，唐三就能看出这七个人中体重最小的也要在300斤开外，个头最高的那个恐怕至少有500斤以上。七个人同样的黑发，两侧剃光，只有中间的头发梳成一个奇怪的马尾，黝黑的皮肤比他们身上的衣服差不了多少。七个人在那站成一排，像厚实的城墙一般挡住了史莱克学院的出场队员的全部视线。站在中央的就是那个身材格外彪悍的大汉，他上前一步，两腿开立，比赛台地面上轰轰两声发生了剧烈的震荡。 象甲学院战队队长胡延立，43级防御系战魂宗。 这位队长身上的肥肉似乎都随着自己说话的声音在轻微的震颤，一双小眼睛瞪视着面前的戴沐白，凶光闪烁。戴沐白毫不示弱地上前一步，虽然他的体重不足以产生震撼的效果，但在气势上却丝毫不差。 史莱克学院战队队长戴沐白，44级强攻系战魂宗。 双方队员行礼，预选赛第二轮第一场正式开始。 五场比赛几乎同时宣布了开始，也就在那一瞬间，五场比赛十所学院的70名学员在这同一时刻开启了自己的魂环。瞬间整个天斗大斗魂场内变得绚丽起来，观众们的欢呼声也在这同一时刻爆发。武魂附体，气魂召唤，刹那间耀眼的魂环光晕弥漫开来。象甲学院的七人在同一时间甩开了自己的上衣，露出了一身肥肉。很快他们就用自己身上的变化告诉观众们他们为什么要将上衣脱掉。只见他们原本就无比雄壮的身体在武魂附体的暴喝声中再次膨胀，有些松垮的肥肉竟然飞速纹起，变成了夸张而恐怖的肌肉。一层暗黄色的角质层浮现在皮肤表层，闪烁着金属光泽。更令他们看上去非人类的是，他们的鼻子也在同时延伸变长，同时上唇翻起，两根獠牙足足长出一尺。七个人同时抬起右脚，再重重地跺在擂台上。 轰然巨响中，不但吸引着观众们的眼球，也让所有人开始担心这比赛台能否承受得住他们如此狂暴的力量。七个人中，中间的三个人全部都是两黄两紫四个魂环，旁边的四个人则是两黄一紫三个魂环。从对手的外表，唐三发现这象甲宗的弟子似乎是身体越大实力就越强。贵宾席上，白金主教萨拉斯看向了身旁的肉山，呼延震向他点了点头。 阿力乃是我象甲宗年轻一代最出色的弟子，也是我的长孙，先天禀赋比我当年还要好上几分，我是指望他能够在未来成为象甲宗第一位封号斗罗的。 胡言宗主有孙如此，真是值得庆贺呀。 陛下谬赞了，且看阿力的表演吧。这一届我们象甲宗的目标是总决赛的前三名， 不过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次令孙他们的对手似乎有五位四十级以上的魂宗。 呼延震愣了一下，他根本就没想过自己宗门的弟子们会输，再加上他们象甲宗弟子的身材实在不是别人可比的，自然也就没注意他们的对手。此时听了雪夜大帝的话，他的目光才落在史莱克七怪身上。正如雪夜大帝所说的那样，除了站在最前面的邪眸白虎戴沐白以外，除了精灵和黄猿两人是三个魂环，另外四人也全部都是四个魂环，尤其是唐三那黑色的第四魂环更是格外引人注目。呼延震有些惊讶地看向萨拉斯，却发现萨拉斯脸上的神色也同样充满了震惊。上一场比赛，史莱克学院出现三名四十级以上的魂师就已经令他大为吃惊了，而这一场竟然又多出了两名四十级魂师，也就是说他们在第一场比赛中是隐藏了实力的。很明显自己对这个学院的实力判断还是差了些。 宁宗主，您和这史莱克学院很熟悉，那您知不知道这个学院的院长现在是谁啊？哎，我真的很好奇，究竟是什么人能够教导出这样出色的弟子 啊。陛下，史莱克学院的院长名叫弗兰德，或许这个名字您没有听过，但您一定听说过二十年前曾经凭借武魂融合技在魂师界闪亮的三个新星，他们合称为黄金铁三角。这个弗兰德就是黄金铁三角中的飞翔之角，这史莱克学院现在就是由他们三个人所创建的。这些孩子应该是在智慧之角大师的教导下成长，他们中最出色的唐三正是大师唯一的嫡传弟子。 提到大师这两个字，雪夜大帝倒没觉得如何，但一旁的白金主教萨拉斯却是脸色大变，甚至不加掩饰的立刻以传音向身边的天象呼延震说了几句什么。呼延震震惊地看着他。 可是比赛已经开始，应该来不及了吧？ 怎么会是他？怎么会是他呢？ 萨拉斯主教，您也认识大师吗？ 黄金铁三角谁没听说过？这位大师不是号称理论无敌的吗？他与我们武魂殿的关系可是非同一般，没想到他竟然会到了一个学院中，这就难怪了。也只有他才有可能培养出如此出色的弟子。 宁风致愣了一下，这白金主教萨拉斯的脾性他清楚得很，此人不但刚愎自用，而且睚眦必报，自己已经明确表明了与史莱克学院关系非常密切，可他此时竟然在赞扬大师，再加上脸上焦急的神色，这其中定然有什么奥秘存在。 二位既然都如此推崇这位大师，有机会朕倒要见识见识他的风采。现在还是让我们看比赛吧。 没错，就在贵宾席上几人针锋相对的同时，五块比赛台上的预选赛都已经正式开始了。处于唐三七人面前的七座肉山并没有一上来就发起猛攻，而是七人站成一排，身上的第一个魂环同时闪亮，一步一步沉稳地跨出。在第一个魂环的作用下，这七座肉山原本暗黄色的角质上多了一层晶莹的颜色，每个人身上像是覆盖了一层釉质。七个人的身体实在太庞大了，从中央向前逼近，几乎占据了整个圆形比赛场直径的一半。他们的步伐虽慢，但在前进的过程中，每踏出一步，自身的气势就会随之上涨几分。不论是身体还是魂力上，都给史莱克学院七人极大的压力。 退！ 这一次，他并没有指挥队友们直接发动攻击。戴沐白、黄远这两名强攻系魂师和近战强攻系魂师小五快速后退，两名敏攻系魂师精灵和朱竹清也同时回到唐三两旁。也就在这时，黑色的蓝银草登场。那看上去像是黑色藤蔓一般的蓝银草贴着地面蔓延，快速四散开来。其中一根蓝银草缠绕住了一名象甲宗弟子粗壮的大腿。但是恐怖的一幕出现了，以唐三那四个魂环增幅后的蓝银草竟然只是让对方停顿了一下，下一刻蓝银草立刻发出了崩裂的声音。唐三的瞳孔一阵收缩，通过这简单的试探，他立刻发现了很多东西。这象甲宗弟子非但力量惊人，而且非常会利用自身的优势。他们这恐怖的体重绝不只是摆设，非但可以凭借自身肉体的力量减少魂力的消耗，同时肉体与魂力结合之后就能迸发出更加恐怖的力量和防御。自己的蓝银草虽然坚韧，但少量的进行缠绕还是不足以限制他们在施展武魂后力量上附加的恐怖。由于擂台是圆形的，随着对手的不断推进，令史莱克七怪两旁所能施展的空间变得越来越小。对手那庞大的身体使其在战斗中所能控制的面积比普通人大很多，一旦被他们逼迫到两旁毫无缝隙的程度，他们的实力就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出来了。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